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年十一假期期间，北京市域内所有收费公路对七座以下含七座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。9月30号至10月8号期间，北京将连续9天不限行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国庆节、中秋节前，市民购物、访友出行集中。据北京市交管部门预测，周末及工作日晚间，大型商圈、批发市场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将有所增加。同时，27、28、29号、30号将出现较严重的拥堵情况。在 CBD 核心地带藏着一处与周边环境极不协调的城中村化石营，这里挤挤挨挨的平房总共600余间，屋龄都在60年左右，8条小街巷纵横其间，几乎条条都像市场街一样混乱。市消费者协会公布40个品牌的40件防晒服装比较试验结果，经测试，40件样品有1件样品防紫外线效果不佳，10件样品几乎起不到防紫外线的作用，涉嫌虚假宣传。所有样品的比较试验数据可在市消协官网查看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

和经典九六九一起去野。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。 向何方？好多思念想要对你讲，瓶中心随波飘飘荡荡，希望终点就在你心上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最完美的遇见，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